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海量数据处理系统 Doris 的架构与创新。上一期 Doris 提出了目前阿里巴巴海量开微存储方面的问题，给出了 Doris 的业务价值、设计目标和技术指标。但是 Doris 项目组还必须要证明自己已经有经过论证的架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前面设定的目标，立项后可以迅速启动执行，不需要再去摸索尝试，风险可以把控。因此 PPT 后面的内容就是阐述 Doris 的架构设计方案和创新设计。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查看 PPT 的具体内容。 Doris 是一种支持 K-Value 数据结构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分布式路由、分布式集群伸缩、分布式数据冗余与时效转移。所以 Doris 把分布式存储系统很重要的一块，也就是数据存储部分转移出去，使用第三方软件完成。当时选择伯克利 DB 作为 Doris 的底层存储 store， Doris 自己专注于分布式技术的实现。 Doris 的主要访问模型是应用程序 kvclient 启动后连接控制中心 administration， 从控制中心获得整个 Doris 集群的服务器部署信息以及路由算法。 client 使用 k 作为参数进行路由计算，计算得到集群中某些服务器作为当前 K-Value 数据存储的服务器节点，然后 kvclient 使用自定义的通讯协议将数据和命令传输给服务器上的 data server 组件， data server 再调用本地的 Berkeley DB 将数据存储到本地磁盘。 Doris 的核心技术就是在这个架构模型上创新性地实现了自己的分区路由算法、时效转移策略、集群伸缩设计方案，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将这三个技术创新申请了技术专利。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三个技术创新。 Doris 使用一种基于虚拟节点的分区路由算法， K 使用余数哈希算法计算得到虚拟节点下标，虚拟节点和物理服务器节点之间建立一个映射关系，通过映射关系查到实际要访问的物理服务器 IP 地址。路由算法在初始化的时候就预先设立一个较大的数值，比如10万，当存储服务器集群需要伸缩的时候要增加一个服务器，虚拟节点和下标计算算法不变，仅仅调整虚拟节点和物理服务器节点的映射关系就可以了。这种基于虚拟节点的分区路由算法相对于传统的一致性哈希路由算法可以获得更好的数据负载均衡，即数据在各个服务器上的存储分布更加均衡，在集群伸缩增加服务器的时候可以做到更少的数据迁移。在实践中，这种算法的一个更大优势是如果将物理存储的文件系统和虚拟节点关联，即一个虚拟节点对应一个物理存储文件，那么当集群扩容进行数据迁移的时候就可以以文件为单位进行数据拷贝，这样迁移速度和运维成本都会非常低。这个基于虚拟节点的分区路由算法的关键难点是如何实现虚拟节点与物理节点的映射关系，特别是在增加服务器的时候如何重新计算这个映射关系，使新的映射关系依然处于负载均衡的状态，也就是每个物理节点映射的虚拟节点个数差不多相同。项目组当时抽象了一个数学公式完成映射关系的计算，在前面的计算指标上曾经承诺 Doris 的可用性为 99.997%，保证数据可用性的策略主要是数据冗余存储和数据访问时效转移。我们先看一下 Doris 如何实现冗余备份。 Doris 将存储服务器集群分成多个 group， 数据写操作的时候根据分区路由算法在每个 group 里面计算一个服务器地址，异步并发的同时向多个 group 服务器上写入数据，以此保证数据有多个备份。当 kvclient 访问母台服务器失败的时候，Doris 会启动时效转移策略。具体来说， Doris 将时效分成三种情况，损失时效、临时时效、永久时效，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时效转移策略。当第一次不能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Doris 认为这是损失时效，会进行访问重试，如果三次重试后仍然失败，就会把失败信息提交给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检测该服务器心跳是否正常并尝试进行访问，如果访问失败就将该服务器标记为临时失效并通知所有的 kvclient 应用程序。 KV Clean 的应用程序收到服务器失效通知的时候，启动临时时效策略，将原本写入到时效节点的数据写入临时日志节点，而读操作则只访问正常的物理节点。当临时时效节点恢复正常运行，系统会将时效期间写入临时日志节点的数据合并恢复到这个物理节点。这段时间，这个物理节点只提供写服务，不提供读服务。当所有服务器恢复完毕，集群访问恢复正常。而对于永久时效的节点，需要添加新的服务器以代替下线的服务器。基本策略就是将另一个 group 正常使用的服务器数据拷贝到新添加的服务器上即可。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时效转移过程，除了服务器永久时效需要工程师手动添加服务器，并到控制中心添加新服务器配置激活启用外，其他情况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全部自动化完成。分布式系统的一个重要设计目标就是集群弹性可伸缩，如果当前的服务器数目不能满足业务的负载压力要求，那么就添加更多的新服务器去增强处理能力。对于分布式数据存储服务器的伸缩性扩容而言，必然伴随着数据的迁移，就是将原先服务器中的部分数据迁移到新的服务器上。具体过程为：第一，向集群中一个分组 group 添加新的物理服务器，部署并启动 Doris 服务器进程；第二，将这个 group 的所有服务器设置为临时失效；第三，使用路由算法重新计算加入服务器后的虚拟节点分布，并把需要迁移的虚拟节点对应的物理文件拷贝到新服务器上；第四，设置 group 所有服务器临时失效恢复，将扩容期间的数据更新写回到这些服务器。至此， PPT 最前面提出的设计目标经过一系列的关键技术验证，证明是可行的，风险是可控的，可以启动开发了。实际上，当时项目组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开发 Doris 系统，部署上线以后，阿里巴巴多个业务产品接入 Doris， 并在极少运维的情况下无故障运行了数年。后来服务器集群经过几次扩容，规模达到数百台服务器，实践证明当时的设计是经得起考验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下关于专利的事。公司一般都希望能够申请更多的技术专利，这样在跟其他的公司进行专利大战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手中有枪，心中不慌。特别是在遇到专利流氓的时候，所以大部分公司对于工程师申请技术专利都比较支持。大一点的公司，法务部门通常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律师，他们会帮助工程师申请技术专利。工程师只要按照一般写技术文档的写法，写一个技术交底书给公司律师，公司律师审核后会让专门的专利代理公司帮助编写专门的技术专利申请书，所以工程师申请专利的工作量并不大。很多公司为了支持申请技术专利会有很多奖励，比如申请成功一个专利会有几万的奖励，这对于工程师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做技术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公司的专利奖励政策，如果还没有相关的专利奖励，正好你也可以借此机会说服公司管理层在这方面增加一些激励，这是一件利国家、利公司、利自己的好事。当时 Doris 项目组利用专利奖金，每天中午买水果，不定期的出去吃烤肉，创新的技术产品和创新的设计方案也让项目组成员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多年以后，项目组成员跟我聊天，提起 Doris 项目还是非常怀念。所谓的快乐工作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我来小结一下，分布式存储系统是分布式系统中最有技术挑战的领域之一。其他的各种分布式系统由于对数据的一致性和系统的可用性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技术难度和技术挑战相对也没有分布式存储系统这么高。自己参与设计开发这样的系统，会对分布式系统乃至大数据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希望这两期专栏能够引导你从开发者的视角看待分布式大数据系统是如何设计开发出来的，从而对大数据技术有新的认识和领悟。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有技术挑战的项目，可以尽量找机会去参与，你能够收获的不仅仅是最终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公司的认可，还有自己技术的提升和更有想象力的职业前景。今天的文中提到， Doris 的分区路由算法在设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计算虚拟节点和物理节点的映射关系，但是最后在开发过程中，项目组并没有使用这个数学模型作为路由算法。留给你的思考提示，你能够想到的实现算法还有什么呢？你也可以在 Doris 的源代码中找到相关的代码，分析 Doris 的最终实现算法和你的思考有什么异同。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其他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